品味态度就在这里，你们听紧的就是 HKPeanut.com， 我就是你们的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唉，第二节就讲返啲比较轻松嘅嘢啦，咁就有时呢即係讲得太多好 heavy 嘅嘢係令到你个人嘅无力感呢係增加嘅。因为讲真，你成日就係催眠自己香港有几咁灰暗，法治有几咁灰暗，你楼下有几多大陆人，共产党会喺你头上面摆咗把刀，即係基本上你唔係吊颈，你照样要做人呀、啊。咁所以又係即係两年前我开始，你听返我节目啦，边吃边学边抗争呀、啊、係陈淑庄本书嚟㗎，你有时间睇下啦，係咪即係有时啲嘢唔係话你判断有几正確，而係话你有冇个啱嘅 mentality 去面对而家所有嘢。Alright? 呢好紧要啊呢样嘢。咁所以即係唔需要怀忧丧志嘅。即係唔需要美国选咗个癫佬呢个 Facebook 就完全唔 post 有关政治嘅嘢。即係呢个係即係好灰，问题就係话好多人对你嘅期望唔係一件咁嘅事嘛。即係好多人期望，即係 有人喺个 Facebook，喂，你不如搵节讲下啲咩德国政治啊，意大利议会啊，咩脱欧啊，屌即係唔好玩我啦。有啲嘢做咗功课可以吹下啫，即係唔係样嘢我都有个 capability 去吹，即係唔得嘅啫，呢啲嘢刘家雄做㗎。即係大家真係去刘家雄嗰度你留俾佢啦，即係呢啲嘢你想听嘅係嗰啲係专家嚟嘅，你叫佢讲啦，系嘛？有时啲嘢个 prediction 唔一定啱，但系你喺个过程当中你学到好多嘢嘛。咁你所以就系你鼓励下佢啦，唔讲都唔讲，唔系一条路嚟噶嘛。你鸡下佢又讲啦，打多啲边度打啲牌又讲噶啦，系嘛？去刘家雄嘅 Facebook 度留下啦。咁咧第二节我想讲食，点我想讲食咧？咁啊当然食系一样我好中意嘅嘢啦。咁啊基本上我食嘢有原则嘅，系好捻烦嘅一件事。食饭基本上两个大原则，我先会考虑咧自己咧究竟系为咗乜嘢而食嗰餐饭咁样样。咁你有时喺工作之间，咁你又唔系特别多时间，又或者你系冇乜心情，系咪呢排又冇乜心情？咁你可能唔关事话呢句抹咗佢。咁你有时冇乜心情食饭，又或者个脑可能真系谂紧嘢嘅时候，你又唔想食得咁 fancy 啊？系咪？咁你想填饱个肚，基本上呢就好多方法嘅。咁但係你晏昼食一餐，咁我好衰㗎喎，即係我呢人好撚孤寒，我俾个 budget 㗎喎。咁你可能晏昼食一餐四五十蚊或者五六十蚊咁。咁我就会睇下究竟嗰餐你为咗食乜嘢。咁如果纯粹係为咗饱肚嘅话呢，基本上我个人都唔係太拣择嘅。咁我个原则就係拣一啲最少中伏嘅嘢嚟食。咁咩叫最少中伏呢？嗱，咁你要调返转头讲乜嘢係一定中伏。逢係喺出面食啲拉面白色汤係有八九成係中伏嘅。除非你知道嗰间嘢好老字号，又或者嗰间嘢係来自日本，而且係一间好出名嘅日本拉面店。咁如果唔係白色汤呢，好易濑嘢嘅。点解呢？因为白色汤好多时都係一樽汤蒸去开。甚至乎你见到好多飲食男女啲广告呢，我係自己亲身去嗰一间，即当然唔係我自己咁戇鳩俾钱去食，係因为嗰间朋友係即嗰间铺头係我朋友开嘅，一班人去开 party 咁解。咁见到好多报道就话呢间嘢，哇，啲拉面好有诚意啊，又蝦啊，又贝壳，即又嗰啲咩圆贝啊，咩贝壳啊，跟住又咩和牛啊。即我话俾你听啊，日本人唔会用呢啲嘢做拉面啊。即係有時間我再慢慢講我食拉麵嘅經驗。你一見到呢啲配料基本上你已經唔撚使食。因為一碗好嘅拉麵呢，大家係要注重個湯底，大家係要注重嗰個麵。叉燒係一樣擺到好厚嘅嘢。咁所以有一次我唔知 po 咗個咩 post， 佢話喂有一檔嘢啲叉燒唔得。我話喂 sorry 喎，即係叉燒呢基本上日本拉麵嚟講 rank 到最後。最先呢就係個湯底個配搭係咩嘢。咁近呢幾年呢，十年八年呢，日本係好興呢豬加魚兩種湯夾埋一齊呢，其實好夾嘅。咁又鮮又濃啦。咁所以呢 但係嗰啲豬加魚嘅湯咧，好多時都唔係白色嘅，咁所以純白色嘅湯咧，大家係要非常之在意，呢個係服嘅先兆。咁所以除咗唔食呢啲白色湯嘅拉麵，有啲咩人唔食咧？就係白色汁嘅焗飯，因為如果你係中意食焗飯有汁嘅焗飯咧，基本上嗰啲白色汁係咩嚟嘅咧？基本上就係雞湯同 cream 啊。咁你唔夠雞湯咧，係唔會味，唔會好味嘅。唔夠 cream 咧，又唔夠 rich 嘅。咁通常茶餐廳嘅做法咧，就是、用麵撈嚟做。咁咩叫麵撈咧？就係、是、麵粉加牛油。咁麵粉加牛油基本上係冇味嘅。咁於是啲油仔咧就會加雞粉或者雞精落去。咁所以就會你會試到係一啲白色半透明狀鹹鹹地嘅汁。咁嗰樣嘢就係中伏到99%嘅。咁所以我自己就好少食呢啲嘢，除非你知道嗰間嘢好靠住，即係例如咩呢？例如紅蚂蚁靠住啦，即係紅蚂蚁啊，紅蚂蚁嗰啲白色汁咧就基本上係有味嘅濃嘅。咁我唔敢講佢一定落咗好多 cream 啦，即係唔同西餐啦。但係起碼你食咗食耐唔會中伏咯。但係喺你哋嘅經驗裏面，你係一定食嗰啲白色汁嘅焗飯係非常之冇味、淡、係熱，基本上個兜嘢同蒸液冇分別。基本上嗰兜嘢同蒸液冇分别，我讲即系我真系讲真，咁所以千祈出街唔好食啲白色透明汁嘅饭。咁仲有啲乜嘢系会中大伏嘅咧？咁啊，基本上都冇乜噶啦，即系 avoid 呢一样嘢啦。咁基本上有啲乜嘢系一定中伏嘅啦？干炒牛河基本上唔会中伏嘅，因为干炒牛河你就算炒得极难食都好啦，嗰兜嘢一定系够味，因为你唔够味系冇色嘅，一定咸。咁你乾炒牛河一定有牛肉啦，咁基本上牛肉你係最大鑊，食到啲俾啲 chemical 揦過豬肉變咗牛肉啫。咁但係一般你喺茶餐廳食牛肉，即比較少呢啲嘢，即係呢啲香港人唔係大陸，同埋你知香港買牛肉就唔使買鮮牛啦，冚唪唥都係雪嘅啫。咁所以巴西嚟牛肉又唔會貴嘅，最多我落咗少松露粉嚇。咁基本上牛河就食咩呢？系食佢炒得有几乾身，你食唔食到酒香，同埋食唔食即系有几多芽菜，即系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咁你嗰碟嘢如果纯粹系河粉牛肉就好寡嘅，但系如果你觉得系多啲芽菜、多啲 texture 嘅话咧，就即系中伏嘅程度咧就冇咁高。第二咧就系啲橙色汁嘅焗饭，咁多数嗰啲系茄汁，因为嗰啲嘢系茄汁系现成买翻嚟，啲茄汁嘅味系唔会怪嘅，即系就算系荧光色都好咧，嗰兜嘢都系揾茄汁开嘅。咁所以就你唔会食到啲好似蒸液咁嘅白色汁焗饭冇味，好撚咩㗎喎，係咪？咁啊仲有即係拉麵，其实我真係唔会周街亂 Q 咁食嘅，即係我係会试，但係基本上试我都係好小心咁试，同埋係即係揾正啲字号係自己信得过先会试，就唔会亂鳩咁试。咁所以呢即係我试得嘅拉麵我会特别 po 出嚟介绍。咁仲有啲乜嘢係靠住嘅呢？就係、是、佢太興食飯係靠住，即係我真唔係講假，講真啊！你有朋友聽過我咧？有一集我講太興嗰啲肉燥飯咁樣咧，佢話俾我聽，佢老細咧就喺太興做 marketing 嘅，咁佢話佢聽完都覺得我講嗰啲嘢係真係嗱，呢啲係識食啦，即係請人做廣告應該請呢條肥仔啊，啱嘅。太興係一間連鎖店，當然佢有好多嘢係。唔係喺個廚房做㗎啦，即係包括啲肉燥啊，包括啲羅宋湯啊，包括啲燒味啊，就係、是、因為佢所有嘢都有個 QC 喺度，所以你入去食呢啲油雞就一定夠味，啲切雞就一定唔會好鞋，啲燒鵝就一定係鵝唔係鴨，咁燒腩仔一定係皮脆，一定係細細嚿，一定係好食，即係唔會有陣酥味，都唔會有陣臭味，嗰啲係好靠住嘅嘢。當然你话太兴系咪好卵贵？咁梗系好卵贵啦，60-70元食碟烧味饭，咁即系你美心得吓，美心都系非常之靠住，因为佢美心成个中菜咧个厨房系同一样嘢嚟嘅，咁所以美心得吓。太兴就即系做多啲游客生意，所以就贵咗少少。咁但系你话，咁你喺出边食一餐40-50元、50-60元，咁你食嘅大概就系呢啲唔会中伏嘅嘢啦。咁但系呢啲系为果腹而食嘅咯，即系你肚饿嘅时候，咁你梗系要食嘢噶啦。咁你话我会食麦当劳咧，我系会食麦当劳嘅。即系当佢即系突然间推出咗个新嘅汉堡包，做嗰排有啲苹果啊，即系 Christian Yeah 卖广告嗰啲咧，咁我都会食嘅 即係試下嘛，因為 Goffy 嘅煮餸係幾好食嘅，咁佢賣廣告咪支持下囉，咁同埋佢同我係 Facebook friend 嚟㗎嘛。咁有時有啲嘢係好 comfort food， 例如係咩呢 ?Double cheeseburger 就好 comfort food 啦。因為呢其實有時最簡單嘅嘢就係最少重複嘅，佢越係要執行多啲嘢，即係譬如咩叫有一個叫至尊漢堡嘅東西呢，佢出嘅時候又大家好鍾意食嘅，佢出嘅時候好似搵鄭信賣廣告。咁佢就係大概嘅 combination 就係有啲千島醬啦，有生菜啦，有一個番茄啦，跟住有一瓶牛肉啦，類似咁上下嘢啦。問題就係香港嘅漢堡包做得最衰嘅係咩呢？佢執行最衰。因為好老實講，就算你去到美國、英國、意大利嘅快餐店食漢堡包，佢執行得好好啊！即係我近排食漢堡包最中意去邊度呢？就係 Kelly Burger 灣仔喺修頓隔離嘅，遊行大家實經過嘅。咁當然唔係三四十蚊個餐嗰啲啦。咁但係我覺得嗰啲漢堡包叫靠得住咯，因為一個漢堡包嘅肉同埋個包嘅比例咧，係有一個叫 optimum 嘅點嘅，牛肉幾多？包系几多？你食落去嘅时候，牛味够唔够出呢？又或者个牛够唔够油呢？好紧要。你要知道喺香港好多汉堡包咧，即系尤其是至尊汉堡之流嗰啲咁嘅嘢咧，嗰份咁啊，即系嗰份牛肉系薄个火腿，你点样食啫？你基本上食个包就为咗你真系为咗饱肚咯。咁但系麦当劳都有好多其他好嘅选择，例如鱼柳包。你虽然话佢得半块芝士啫，嗰个都系鱼柳包啊，你食完都系会饱啊。咁所以我嘅选择咧就系 double cheeseburger。雙層芝士孖寶，第一好平，係24蚊個餐。你即係你點樣攻擊呢啲咁嘅大財團都好，點樣攻擊佢啲嘢有防腐劑都好，嗰、那個就係一個實實在在24蚊會飽肚嘅餐。That's it， 講撚完。你可唔可以喺即係你可唔可以俾24蚊出嚟食得飽咯？你而家是但下去一間雲吞麵檔出嚟都唔止24蚊，有嘢飲，我話你聽啦。所以即係你諗翻我哋以前做學生嘅時候，邊有咁多錢使啊？一个学生要食饱，你唔通真係问阿妈攞钱话，唉、哎、我真係唔知而呢中学生几钱一个礼拜零用钱。即係餐餐40-50蚊，老实讲我真係超级唔知道点样啲老豆老母点样仔。咁、啊、所以呢麦当劳系一个比较 cheeseburger 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吓嘛。咁点样令到个 cheeseburger 好食啲呢？咁从来都唔喺麦当劳食。从来都唔喺麦当劳食。你只要將個 cheeseburger 翻到嚟，你睇下你自己有冇芥辣，又或者你自己有冇茄汁，你只要加少少，又或者遇到屋企最好有芝士啦，係咪？你只要加少少，將成個包擺入去，焗多30秒，焗多40秒，焗多50秒，唔好太耐，太耐個包呢會太 squishy， 即係太過濕得滯，會太過 moist。你知道個包熱就好食㗎啦。我从来同我老婆讲一样嘢啫，热嘢热食，冻嘢冻食，你就唔好热嘢冻食，冻嘢热食。寿司买翻嚟基本上就要冻嘅，你系唔可以买翻嚟即刻食嘅。咁鱼买翻嚟唔够冻咁点啊？摆入雪柜咯，冰翻佢热，即系冰翻佢唔好咁热先食咯。有啲嘢要热食嘅，叮翻佢都叮到佢最热嗰时食咯。喂，好简单啫嘛，呢啲嘢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屋企冇微波炉。有啲嘢係在乎你自己對食物嘅要求高唔高，唔係話嗰樣嘢本身好唔好食。一個凍咗漢堡包，一個凍咗薯條係最難最難最難最難食嘅嘢。咁所以你要劣食都有啲要求啊。即係譬如薯條點樣加熱呢？最好當然就係焗爐啦。咁你屋企冇焗爐咁點呢？你有時間嘅擺隻二結鑊喺度，你擺啲薯條走去慢慢烘乾佢，即係用中慢火用低火。你烘翻水出嚟咧，啲薯条系会脆翻嘅，即系当然冇窿啦。咁你加啲盐加啲黑椒咧，你会觉得好食噶。即系当然麦当劳嘅薯条系最捻多值 silicon， 因为佢咧就摆几个月都唔会变形啊，即系唔会坏嘅。即系你要知道啲运费，佢要执到几平先得噶。24蚊买一餐俾你，真系俾好嘢你食咩？系唔捻会噶嘛。即系所以，就算你几中意食麦当劳都好，你赶时间可以食。又或者咧，你够唔够食一餐好啦，即系唔好食得太多吓。啱啱见到有人喺 Facebook。食个甜嘅 pancake 竟然可以中招，我真系唔明白甜嘅嘢咧中招嘅，甜嗰堆嘢冚唪唥已经教好晒味啦，喺你面前搣开个招子倒落去嘅啫嘛，咁都有中招，唯一一个中招 ，hot cakes 有样嘢咩最衰呢 ？hot cakes 唔 hot 就最衰啦，所以又系嗰个原则，热嘢热食，冻嘢冻食。麦当劳唔系冇嘢好食嘅，你系可以做啲好食啲嘢，即系譬如猪肉打汉堡咁样， 佢朝头早咧早餐去得好快噶嘛。你猪肉蛋汉堡咧，你系一样翻单好快嘅嚟噶，系嘛？佢所有嘢喺个烘即系喺个烘机度咧攞出嚟咧夹埋俾你食，嗰样一定热噶。一个热嘅鸡蛋，一个热嘅蛋黄系有香味噶嘛。咁嗰样嘢咪好食咯。咁咩唔好食啊？冻咗个猪肉蛋咪唔好食咯。你咪要叮翻热佢咯，即系所以食系一种要求，系一种 perception。你究竟要求自己食紧乜嘢？所以就唔一定食嘢系一定系贵啊，即点贵嘢咧？我都有好多推介俾大家食嘅吓。咁米芝莲咧都有啲推介嘅，咁就当然就唔系即系当然唔系茶餐厅又或者咩嗰间咩添好运嗰啲啦。即系实际上我觉得添好运真系唔系咁好食。咁所以咧，即系食嘢咧方面，即系老实讲就都几多心得可以分享嘅。咁嗱，咁剩下少少时间啦，咁啊推介一下啦。如果大家有时间嘅时候咧，呢一排可以去深水埗混乱拉面食一个叫做咧芝士酱油拉面。点解好食咧？从来拉面俾大家感觉系一样好溜好滞嘅嚟嘅，因为你食嘅系白汤，系猪骨汤，猪骨汤就好油。而且你煲豬骨湯呢，其實你係煲咗好多好耐，咁嗰樣嘢係好 rich 好膩嘅一樣嘢嚟嘅。同埋你煲豬骨湯呢，你唔加油係唔好食嘅。咁所以嗰兜湯基本上係大多豬大，即係有大部分嘅豬油，大量嘅豬油。咁所以你食碗面你覺得滯，覺得膩係應份嘅。但係呢有第二派嘅拉面就唔一定係用豬骨嚟做湯底㗎喎。咁有啲可能用雞湯啦，雞湯就 light 好多啦。咁我早排喺銅鑼灣食嗰間拉麵係用雞湯嚟做湯底嘅，咁我都覺得值得去試啦。唔記得叫咩名字。咁但我點解要特登推介呢一間混亂拉麵嘅醬油拉麵呢？咁啊，事關呢個係期間限定嚟嘅。咁混亂拉麵大家眾所周知係食豬骨湯底，咁就你可以揀麵豉味，咁就好多配菜嘅。咁啲配菜你可以揀一倍、兩倍、三倍。咁就好多芽菜，好多萝卜丝、洋葱，咁好多一大堆嘢喺度嘅。咁你仲可以有肥猪膏啦，咁啲猪膏就基本上系啲猪油粒，系一嚿嚿嘅啫喱咁样嘅。咁啊，基本上我都有好肥，但系咧就好蒜头味好重，好滞好溜嘅嘢嚟嘅。问题即系食完你就非常之满足啦。你当你好肚饿嘅时候，你整一碗咁嘅拉面咧，即系我觉得你系即系快活似神仙嘅。咁但係點解呢個期間限定係好呢？咁佢久唔久呢有醬油湯推出，佢醬油湯底呢其實係洋葱湯嚟嘅。咁所以就好輕好甜，超級甜，甜係落糖嗰種甜，係菜湯嗰種甜。咁你加埋一啲靚嘅豉油味呢，咁就係即係非常之 comforting。咁加埋佢呢個拉麵嘅配菜就係好多洋葱，切到好細粒嘅洋葱。咁所以你會食到好香好清好甜。同埋佢呢一碗拉麵嘅叉燒呢係比其他叉燒係為多同埋唔同㗎。佢呢種叉燒用腩肉唔係用回頭㗎。咁所以呢你會覺得係個 combination 本身就好。咁而呢呢碗拉麵呢其實佢面頭有一堆 condiment, 就係有黑椒有芝士同埋一塊紫菜喺度。你係冇諗過將啲芝士融落豉油洋葱湯度呢係咁好食嘅一樣嘢嚟㗎。你真係要試一試，即係所以呢基本上我一個禮拜我就唔會成日食呢啲咁嘅嘢，因為第一呢即係我孤家寒啦，第二呢就要專登去深水埗啦，第三呢就係嗰碗嘢其實好肥嘅，即係其實成日食都唔係咁好，即係基本上我發現咗呢碗又係有期間限定嘅時候呢，咁我又係成日走去食啦，咁唔知食咗兩三次啦。咁呢最好就係、即係食饭嘅时候唔好去啦，因为间嘢系排到七彩啦，尤其是夜晚食饭嘅时候就唔好去啦。咁当然出边有长凳俾你坐，咁你中意排就排啦。咁但系如果你嘅工作嘅时间系比较 flexible 少少嘅话咧，食饭之后去系好嘅。同埋呢碗期间限定咧系有供应嘅，即系每日有限定一个数量嘅，有几十碗咁样啦，你系可以叫到冇嘅。咁所以咧好嘅拉面嗰碗汤就一定系自己煲，一定系新鲜煲就唔系冲嘅。咁所以有啲拉麵限定嘅原因呢，就因為個湯底有啲嘢一定要煲好耐，又或者佢基本上間嘢可能得兩個大煲，咁嗰啲大煲唔係你平時屋企煲湯嗰啲煲，嗰啲係講緊萬幾鍋一個爐頭，即係你係跳緊咗個人流去煲得熟個人咁大個桶啊，咁你 基本上个猪骨汤底就系嗰啲大煲煲嘅，咁你可能只系有个细煲，系煲一啲另外一啲期间限定嘅汤底啊，又或者有啲调料啊，一啲唔同嘅味道啊，咁个煲就唔会大嘅。咁变咗咧，期间限定嘅意思就系话佢嗰煲细嘅汤加落去，即系佢唔知点沟啦，咁可能有啲沟到猪骨汤都唔定啦。咁呢个豉油汤应该唔系啦。咁你嗰煲嘢冇啦嘛。咁所以咧。是有少少矜贵喺度嘅。咁你话贵唔贵呢，咁嗰本嘢好似$85啦。咁就冇蛋嘅。咁就你可能自己加一隻蛋啦，又或者你可能要双倍嘅洋葱，你可能畀多$10-$100啦，双倍嘅芝士又畀多$10-$100啦。咁你基本上你呢$100呢係完全非常一定係令到你自己非常之满足饱满拍住个肚离开嘅。咁我就觉得呢就係我食嘅原则啦。咁我或者可以试下咧，每个礼拜喺度介绍一样我自己会食嘅嘢，$100，我咁松啲啦，$150留下啦，系你会填饱个肚，系觉得好好食，觉得好满足，系$150咧就唔系买嗰餐，因为嗱，好老实讲，即系香港食一餐$150贵唔贵咧？其实梗系唔贵啦，即系尤其是你去过外国生活，喺意大利贵唔贵？梗系唔贵啦，系嘛15欧，咁你喺英国而家，即系譬如以前嘅10磅食一餐贵唔贵咧？梗系唔贵啦，吓、咁所以$150唔系一个咩钱？问题就系话$150究竟你系需唔需要食啲要煮嘅嘢？吓、咁我今日集都未有时间同大家解释咩叫要煮嘅嘢，唔使煮嘅嘢就头先咧就头先喺泰兴讲嗰支嗰啲咩肉醋啊，咩咖喱牛腩啊，冚唪唥一袋一袋嚟嘅，咁基本上嚟到咧摆翻落个加即系摆翻落个水兜度加热嘅啫，兴住佢嗰煲嘢就系俾你食噶啦，咁嗰煲嘢係可以好食嘅，唔一定难食嘅，但问题就唔係厨房整出嚟㗎囉。咁通常如果我係食一餐係为咗係满足要食完係好开心嘅话呢，我一定係会揀啲要煮嘅嘢。咁有啲地方就要煮嘅嘢我成日去嘅就係咩呢，就係、是、大排档。咁我有时间呢就再同大家讲下大排档啦。咁呢个礼拜有时间呢就係、是、去帮衬下嗰间原喺好似嗰啲叫原州街喺深水埗差馆对面嗰间混乱拉面，有时间去逛一逛，$85值得你俾嘅。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品味态度就喺呢度，你哋听緊嘅就係 HKPeanut.com， 我就係你哋嘅品酒师地文员。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